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8月3号，星期二，农历6月25。今天机动车尾号2和7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北京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 国务院成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组。 沪深两市迎来8月开门红。 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一天斩获5枚金牌，继续领跑奖牌榜。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北京昨天新增一例境外关联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7月29号公布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住址是海淀区首体南路20号国兴家园。本市已经采取密接追踪、封闭管控等防控措施，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基因测序及管控工作正在有序展开。初步判断，新增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9人，已经落实管控措施，其他密接人员正在核实。 本市从昨天凌晨5点半开始对国兴家园小区及周边区域封控，封控范围分别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南至车公庄西路北侧，西至首都体育馆南路，北至新苑街，东至三里河路。第二部分是车公庄西路南侧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南区，两部分区域共涉及人员10000多人。封控区域内所有单位和公共场所全都关停，人员只进不出，严格落实管控措施。 甘家口街道地区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确实需要出京的必须持健康宝绿码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在这里提醒近期到过南京市、张家界市、郑州市等中高风险地区的返京来京人员，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得知自己可能是密切接触者的人员，请务必主动向社区、所在社区、村及单位报告。7月26号以来到过国兴家园小区的人员，请及时向所在单位或社区报告。 截止到8月1号晚上12点，南京疫情传播链延长到至少365人，外溢至少24个城市。此外，还有一些地区出现独立于南京传播链的境外输入关联本土病例。 郑州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慧芳通报，郑州此轮疫情最初2名感染者与从缅甸入境并在郑州市六院进行治疗的确诊患者的毒株高度同源，都是德尔塔变异毒株。 自从7月30号郑州市27区发现第一例无症状感染者以来，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此轮疫情导致郑州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3例，无症状感染者50例。 上海浦东一家医疗机构昨天报告，发现浦东机场货运区一名外航货机服务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接报后，上海市疾控机构立即对相关人员及场所开展排查处置，流调采样，并进行实验室检测复核，后续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梳理本轮疫情，国际机场、演出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棋牌室、医院等成为疫情的传播要地，未加防护的聚众打牌、观看演出、旅游等活动则成为高风险行为。 除了南京，张家界成为本次疫情的另一个风暴中心，防控措施也在不断升级。为加强核酸采样后的检测力度，张家界临时建立了13个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8月1号晚上全都建立调试到位，昨天上午全都投入使用。 截止到昨天下午4点，全国中高风险地区增加到118个，其中高风险地区4个分别在云南德宏州瑞丽市、江苏南京市、扬州市和河南郑州市。 本市从8月1号开始提升进京管控等级，严控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铁路12306售票平台显示，8月2号到8月16号，从南京、郑州、张家界等地开往北京的普速和高铁列车火车票都已经停售，但从北京前往这些城市的火车票仍然可以正常购买。 记者从北京铁路客户服务中心了解到，由于疫情，铁路部门针对部分地区采取了限制新增购票的措施，但这些车次实际上并没有停运，已经购票的旅客仍然可以正常上车。 另外，目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航空公司官方购票平台显示，已经没有北京往返南京的航班在售。 近期，北京、南京、郑州、扬州、沈阳等城市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针对八月份涉及这些城市的进出港航班，各航空公司基本都已经发布了免费退改签的信息。 根据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即日起，颐和园、天坛、北海、中山公园、香山、景山、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紫竹院、玉渊潭等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限流比例调整到 60%， 谢绝持红码、黄码的游客入园，谢绝有14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和入境未满21天的人员入园。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通知要求，各地和学校要加强师生员工健康管理，做好中小学晨午检，全学段因病缺勤、缺课登记和病因追踪，师生健康状况达到学校防疫要求时才能返校。 在京高校近日陆续发布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严格校门管理，提示师生员工减少出京。一些高校明确，师生员工返校前14天需要上报出行轨迹和健康状况。 本市方面的消息，出生医学证明是证明孩子出生状态血亲关系的重要依据。近日，北京通 APP 正式推出出生医学证明线上申领和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生成服务。新生儿父母双方在上传核对申领信息后，可以通过可靠的电子签名技术完成线上签署。签署的电子证明具有法律效力。 8月1号到10月8号，本市开始进行下半年家庭小客车指标申请。市民可以登录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网站，填报提交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客车配置指标申请。 上半年已经提交过家庭申请的，如果家庭申请人及申请信息填报准确，并且没有发生变化，无需进行任何操作，家庭申请将自动参与申请有效期内的指标配置，申请有效期满后将自动对家庭申请资格再次审核。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商圈将向北扩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北京公交集团和太古地产昨天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三方计划携手改造位于三里屯太古里北区北侧北京市朝阳区新东路2号的北京公交集团维修场站，合力推动北京三里屯商圈消费再升级。 从地图上看，太古里北扩区域和亮马河的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亮马河在去年治理后展现出水清岸绿、景美韵深的风情水岸。上个月，燕莎到朝阳公园段还实现了通船，商圈景点河湖渐渐连点成线，让消费者信步就能到达，将丰富消费者的消费体验。 再来关注河南特大洪涝灾害的后续消息。7月17号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特别是7月20号，郑州市遭遇特大暴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河南最新灾情。截止到昨天中午12点，此次特大洪涝灾害已经导致302人遇难，50人失踪。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相关方面参加，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调查组聘请专家为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调查组将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全面客观地对灾害应对过程进行调查评估，总结灾害应对经验教训，提出防灾减灾改进措施，对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问责追责。 财经方面的消息，沪深两市昨天双双上涨，实现八月开门红。市场走势有哪些特点呢？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沪深 A 股迎来八月开门红，市场情绪大幅回暖，两市超过3500只个股上涨，成交额突破1.4万亿，连续第九个交易日突破万亿。各行业板块呈现普涨态势，航天航空与酿酒板块领涨，仅钢铁、煤炭、有色金属板块逆势下跌。东方证券投资顾问宋正浩说， 上涨大概3400家，涨停的个股我看了一下大概130多个，这个呢应该说情绪非常亢奋，大概率这个惯性还能够往上的话，可能就会去挑战3500的这样一个位置。 市场大涨与政策面化解市场担忧有关，国元证券投资顾问赵东梅说， 市场担心的几个原因是逐渐有化解的，政策层面的担忧，那么在上周周中的时候，管理层对政策的解释也好，呵护也好，这个是对市场直接起到一个对政策理解的纠偏作用，后半周就已经开始体现在盘面的交易上了。同时呢，对于海外就是美联储政策收紧的担忧，也通过这个议息会议结果的落地，阶段性的有一个暂时延后了。那么第三个问题主要是对于经济下行压力的担忧，那么在重磅会议召开并且针对下半年有了一个预期更强的逆周期调节政策的引导之后，今天盘面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市场这一轮下跌过程中引领市场下跌的传统行业的蓝筹权重这些品种也展开了反弹。 展望八月份行情，综合市场分析机构观点，大盘波动仍将继续，但系统性风险不大，而结构性行情在中报业绩期将继续分化，提防前期预期太高交易拥挤的强势股可能出现的补跌风险，维持轻指数重结构偏成长的判断，市场风格转换正在进行中。 奥运速递，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中收获5枚金牌，继续领跑奖牌榜。今天的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北京时间8月2号，东京奥运会结束了第10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体育代表团发挥出色，拿到了5金3银3铜的好成绩，目前以29金17银16铜继续稳坐金牌榜第一位。原本中国队还有机会争夺第6金，在男子羽毛球单打决赛中，卫冕冠军陈龙最终0-2不敌安塞龙，屈居亚军。8月3号，东京奥运会将迎来第11个比赛日，跳水将进行第6个项目，也就是男子单人3米板的决赛。此前联袂为中国队赢得双人金牌的王宗源和谢思义将同场竞技，成为中国队夺金的双保险。体操项目也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将进行男子单杠、男子双杠和女子平衡木3项决赛。皮划艇净水项目3号将在东京海之森竞技场产生4枚金牌。在这4个项目中，中国选手都晋级了将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其中在男子1000米双人划艇项目上，刘浩、郑鹏飞的浩飞组合在预赛中排名第一。田径赛场上，中国运动员也有机会争取奖牌。晚间进行的女子链球决赛中，34岁的老将王征将冲击奖牌。男子200米预赛和半决赛将分别在上午和晚上进行，谢震业将参加这个项目的角逐。此前谢震业曾表示，他将竭尽全力冲击决赛资格。男子110米栏将在8月3号晚间进行预赛，31岁的老将谢文俊将第三次亮相奥运赛场。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播发通讯，拥抱数字经济，共赴未来之约，写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之际。 北京青年报介绍，本市进一步严格防控措施，凡外地进返京人员确定为密接及次密接者，其共同工作和生活人员闭环管理1周。 央视网提示，返京人员要主动向社区、村、单位报告行程。 北京日报关注，高风险地区进京列车暂停售票。 新京报发表社论，调查河南郑州暴雨灾害，防范悲剧重演。 中国新闻网关注，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分别就吴亦凡事件发声。 今日节目早知道， 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播出的北京新闻，您将听到北京明确6项标杆工程，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今天早晨7点半开播的主播在线，您将会听到上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交出成绩单，180条重要事项总体进展顺利，北京“十四五”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规划获批。

培训机构校方失联，家长维权困难，专家提示预付费风险。 发现这个学校早已欠老师工资，不交物业费，实际上那时候老师已经全没有了。 热线回声，限高杆被撞断，大货车噪音影响居民生活，报道后问题解决。 确实撞完了效果非常明显，休息质量明显提高了，这是肯定的。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听众李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几个月前她为自己孩子报名了一家留学培训线上课程，但是没上几节课校方失联，目前家长们维权困难。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李女士告诉记者，她是今年三月份在线下实体店为孩子报名的这家名叫品四艺术学校的留学培训线上课程。 他是属于艺术类的，给孩子上一些课程作品集，负责联系实习机构去帮我们申请学校。当时付了169200，孩子可能上了一两节课，有半个月左右就是没有上课，就问了一下情况，在网上查了一下，才发现这个学校早已欠老师工资，不交物业费，实际上那时候老师已经全没有了。 李女士说，发现学校出现问题之后，家长们建了一个维权群，目前群内家长预付的各种费用加在一起已经多达2000多万。 现在我们有个群叫做北京品思维权群，那里边大概有400多位，他们统计了一下，交过钱的没有退钱的，有21年之后签的有300-400万吧，然后21年之前签的有1000多万，加起来可能是2400万。 李女士说，最初的时候学校还安排了一位老师对接家长，处理后续退费或续课的问题，但目前已经联系不上。 他还跟部分家长签了退费协议，给我们这些愿意退的学生退费，然后说重新安排老师给愿意不退的那个学生继续上课，那当然他都没有做到。 7月31号，记者来到品思艺术学校的线下门店，东城区银河 SOHO A 座11层，但是大门紧锁，店内也看不到任何的办公设备。随后记者了解到，银河 SOHO C 座2层也有一家品思艺术学校的线下门店，但同样是大门紧锁的情况。记者接着拨打了品思艺术学校官网上的客服电话，但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查询到，品思艺术学校隶属于北京市通美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但电话同样无法接通。 呼叫的用户无权接受呼叫。 随后记者联系了银河 SOHO 的物业，了解这家公司的情况。工作人员核实后告诉记者， 查了一下，现在没有这个公司了，已经之前好像有找过他们的，然后后来都报警处理了，具体情况我们这儿不是太清楚。 公司联系不上，那家长们又该如何维权呢？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了公司属地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 我把我们那个朝阳门锁的电话给您，您问问他们。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朝阳门市场监管所内负责银河 SOHO 区域的监管大队，但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这个所里边不做回答，要不然我给您一个局电话，您打局办公室电话吧。 随后记者再次联系了东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将了解到的情况反馈给李女士。李女士表示会继续向有关部门反映。近几年校外培训机构跑路，消费者预付费无处讨要的现象较多。之前石景山区已经试点推出预付式消费信用监管和服务平台，而今年7月19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加大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力度。对于目前推行的政策和试点办法，消费领域资深律师葛友山认为，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加强监管，第一就可以规范市场，有资质的或者有能力提供培训服务的这些机构应该还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像臭水摸鱼的或者是说管理不是那么规范的培训机构可能就没有这种生存的空间了。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是一个良性的，促进它的发展，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是一个利好。 葛友山表示，由于制度的完善需要时间，在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地的情况下，校外培训机构发生倒闭或跑路的风险还是存在的。 目前属于这个规范的前期或者规范的启动阶段，这样的话可能会存在这个制度执行的问题，或者是执行监管机构的一些细则执行程序上的一些磨合问题。刚开始之前那些不规范的培训机构没有生存空间的话，它可能慢慢的就会关门歇业或者是跑路吧。那目前还是无论是通过消协、通过市场监管机构还是到法院起诉来进行维权。 葛友善也再次提示，消费者在缴纳校外培训机构的预付费款之前，要多做调查，保留证据，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消费之前做一个基本的调查还是很有必要，看一下他的信誉是否良好。第二呢，还是说一次性交这个预付费别交太多，交的金额越大的话可能风险相对也更大。三就是在交费过程当中要把相关的收据或者交费记录留存好，一旦产生争议的话作为未来的维权依据吧。 热线维生 新闻热线曾在7月21号报道过石景山区古城街道金融街长安中心小区西侧道路上的大货车限高杆被撞断之后，大货车为了躲避主路上的红绿灯，频繁通过小区楼下的辅路，噪声很大，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当时业主王先生说， 到这儿还是右转，两个灯躲过去了，但是这整晚没法睡了，他怎么转距离都是一样的，他不省距离，但是他可以省灯，他省了灯了，我们怎么办？睡觉怎么办？ 王先生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此前古城街道办曾在城通街的路口安装了一根限高杆，限制大货车进入居民区。但是自从两个月前限高杆被撞断之后，就再也没有安装了。 撞过不止一回了，因为只要有一个车撞了，他装至少要好几天，另外车马上就知道这可以走了。 王先生说，他多次向街道办反映问题，但当时得到的回复是交通委下发的文件限制此道路再安装限高杆。随后记者联系了石景山区交通支队询问能否安装摄像头，工作人员表示，王先生反映的这两条道路并不属于禁止大货车通行的区域，安装摄像头也无法阻止车辆通行。 石景山区这个山庄进货示意图里面反映的这个城通街、古东路、古汇路这都不进货，所以说大车在里边走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处罚的。 报道播出后，石景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联系记者表示，他们接到居民反映后实地了解了具体情况，近期还会组织联合执法，减少大货车通行。 因为前期啊，我们对咱们这个古城南街这块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交通的综合整治，应该是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他现在还在通过，就是那些个大车呀什么的，而且关键是他晚上也要过。 我们呢就这么着，我们就希望生态环境局他们查尾气，包括交通支队啊，我们几个部门的联合的，我们多组织几次联合执法，反正最大限度的吧，减少咱们的这个交通的噪音扰民。 7月28号，王先生也联系记者表示，小区西侧的道路又重新安装了限高杆，大货车无法再通过小区楼下了。 那天等于是这下雨的当天，我们老太太就没下雨的时候，她出去这边转的，有一些人在准备装这个限高杆，确实要恢复，确实装完了效果非常明显，休息质量明显提高了，这是肯定的，确实是感谢你们啊，还是你们推动了这个事情的这个结果。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清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制约，你我期待。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